乔家和郭林下火车的时候，耿伟还来接了。他跟郭林认识这么多年，没听过这个哥们如此之诡异的要求。大中午的，竟然要他开着车到车站来接。 想要开到站台，除非公车私用，违反纪律。 人事进站了，车还在停车场。耿伟皱着眉看着郭林一身完好。 我本来以为你是缺了胳膊断了腿儿，这么看明明没事儿啊。 四肢健全的，折腾他这一趟是为了什么呀？郭林很少见的心情一直保持愉悦，嘴里叼着烟，手上拎着行李。 行了，话别那么多，赶紧走吧。 至于乔家，一路都在后头沉默着，那表情说阴沉不阴沉，说高兴也实在是算不上高兴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耿伟的错觉，总觉得乔家看着特虚。所以后来到了队上，他还忍不住八卦了一句。 哎，我之前听省队说你在云南那边的行动还算顺利啊，怎么乔家看着脸色那么差？他受伤了？ 没事，受了点教训。 哦， 这事儿耿伟喜闻乐见呢。他看那个小混混不顺眼也不是一两天了，一天到晚拽的二五八万，真心是没把他们警察放在眼里。郭林加了两天的班，把跟黄静那边联合行动的过程写了报告，除了部分细节之外，基本上交代得很清楚。沈军看了报告颇为满意，不过他很清楚黄静心里头那点算盘，所以郭林进他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就劈头一句 说，黄静给你开了什么条件？ 不加班。 放屁， 做警察的不加班还叫警察吗？黄静那人从做教官的时候就把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野人用。沈军才不信郭林在这边胡扯呢。结果沈军对面的那名下属只是笑笑。 队长，你别管黄队是怎么说的，反正我没留下，也不打算过去。我这人呢，念情记恩，你放心好了。 现在他只要看着沈军，就想起黄静那声咆哮沈，所以连带着觉着气势都没以前那么强了。沈军也觉得郭林这表现不怎么对头，但是又说不上有什么问题。 你小子出差一趟看着心情不错啊，我听说你差点出事儿，怎么都不知道怕。 这活儿不就是玩命的吗？ 郭林倒是从善如流，他坐下先递给沈军一份表格，要他签字。 涛儿，我这一次去云南，除了帮黄队抓人，也顺便打听了一些消息。我之前跟你汇报过，暴风现在开始接触雷可人，一定是有什么新的打算。我们之前对驼子里的布控可以收网了。可以的话，这个人我想先控制起来。 然后呢？ 沈军要的是全部计划，不是一知半解。郭林递给他另一份文件。 我考虑过，之前我们那一次计划之所以会失败，八成以上是暴风已经怀疑驼子里的身份，现在到处都在找他。如果说驼子里够聪明，就会选择跟我们警方合作。要他指控暴风或许是不容易，我们手上没有实证，但是借着他，我们可以逼暴风出手。 你是说拿驼子里做饵？ 以前之所以他不选择走这一步，是觉得太过冒险。毕竟暴风这个人经过之前的几次交手，他都觉得不太好控制。可是这次抓罗森的事儿，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，跟这种亡命之徒对上，真的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有些危险非冒不可。否则黄静也不会明知道有风险还是同意了诱捕。不过沈军跟黄静一向不是一个风格，他们毕竟一个坐镇室内，一个边境惯了，前者求的是稳，后者要的是结果。所以郭林这个提议，沈军并没有立刻答应，他让郭林先把分析材料留下，他研究一下再说。郭林也明白他的顾虑，没多说什么。报告交完了，沈军特批了郭林一天假。他这次出公差知道内情的没几个，不过怎么说都是九死一生了一把，沈军也还不至于没人性到这个地步。不过要求郭林歇了这一天之后必须立刻恢复回状态，之前出了那么多事儿，需要郭林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。耿伟本来说叫上刘宇一起蹭郭林一顿饭， 几个哥们好久都没聚了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等他跟刘宇那边敲定好再窜过来逮人的时候，郭林已经先一步撬掉了，再打电话就是关机。 操！ 耿伟听着那忙音就知道郭林这死小子又设了呼叫限制， 这家伙现在越来越有色情没人情了，想也知道又跑去找那个小混混。 已经快走到乔家家附近的郭林差不多时间打了个喷嚏，他皱了下眉，不难想象耿伟会有多少怨言，可是他不过来看看还是不太放心。乔家这边也不知道是怎么跟暴风那边解释的，一下子消失了这么多天，而且他俩在火车上也有点太乱来了，他不是看不出来乔家状态不怎么样。确定了没有人盯梢，郭林刻意选择了一堆人进楼道的时候混在了人群里，等到了门口敲半天发觉没人开门，之前他打过电话电话也是不通，这个时间按照乔家的说法他还没上岗呢，不在家里有些反常啊。乔简应该还在学校，郭林怕敲门太多引起楼上楼下的注意，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掏出兜里的钥匙，拿出跟乔家门口这把锁差不多匹配的，弄了几下就把门撬开了。一开门就看见乔家光着上半身从他眼前晃过去，手里拿着一瓶啤酒。 难怪有人说你们做警察的就是合法化的罪犯，撬锁比我还熟练。 郭林完全没有不好意思，他顺手带上门。 你就算在家也稍微有点戒备，如果不是我呢？ 这年头有几个会在家敲了半天门之后撬锁的？真要是来找我算账的，这破门一脚就踹开。我惹上的都是什么人，我比谁都清楚。真是私怨啊，还会费事撬锁吗？至于小偷，估计也不会有兴趣光顾我这种无业游民。 明知道乔家这套是歪理，郭林也懒得去跟他对着贫了。他把钥匙放回身上，然后跟着乔家晃到了厨房。 怎么样？你那边没什么事情吧？ 你关心的是公事还是私事？ 我早就公私不分了，你随便选一样说。 李岩找过我，不过我之前已经放风出去，说我要跟人买个消息，查个人，应该问题不太大呀，反正也没找上门。我问了一下，道上也没什么消息。那群以前老跟屁鬼混的小弟，现在也基本上算是跟着我了。别的不行，打探点零零散散的小道消息倒是很靠谱。 郭林对于那句要查个人有点疑虑，不过见乔家这状态，他还是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倒是看着乔家刚洗完澡的样子，就一直灌啤酒，有些看不下去。等他要开冰箱拿第二瓶的时候，直接上去拦住。 你还是吃点正常的东西吧，家里有什么我给你做点。 乔姐买了两块面包，我现在没什么胃口。 不舒服？ 你说呢？ 不答反问，乔家懒洋洋地靠在冰箱门上，嘴巴还是那么欠，视线从上往下地扫了郭林好几圈。 郭大警官，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你了。 难得没打算跟乔家斗下去，郭林把外套脱了，隔着挺远直接扔到了沙发上，熟门熟路地去舀了两勺米出来洗。 你要是不舒服就再回去睡一会儿，等醒了喝点粥。 但是乔家不肯动。 当初有脸面爽，你现在装什么斯文啊？这贤妻良母的气质实在不配你啊。 床上是禽兽，下床也不过是穿着衣服的禽兽。乔家觉得这笔账他无论如何得讨回来，如果他不把这个警察搞到三天下不了床，他乔字就倒过来写。郭林一转头就看着乔家那股发狠的表情，他摇了摇头，懒得跟这种人计较。 睚眦必报，他也不想想最先是谁先聊起来的。 现在的时间不过是中午过了一点，外头熙熙攘攘的，大概不少大爷大妈回来。郭林就着外头的阳光，动作熟练地煮着粥，乔家就靠在边上，半假寐半嘴欠地继续聊警察。后者赶他去睡觉他也不听，衣服也懒得穿。也就是现在的时节还不算太冷，不然郭林觉得他也撑不了多久。 不过乔家真的是挺累的，他现在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酸不痛的，洗了澡也没舒坦到哪儿去。如果不在嘴上找回点面子，他怀疑自己晚上睡觉都能被这口气给憋死。但是嘴巴再硬，身体依然凡尘俗子的肉身。郭林一直不跟他顶嘴，乔家自己一个人太无趣，过了一会儿竟然有点犯困了。或许是被外面的阳光晃了，也或许是那股淡淡的周香飘出来，让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家的样子。